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八页，经文第五行：佛慈龙王，若离两舌，即得五种不可坏法。昨天我们讲两舌的过失啊，略略的做了一个说明。一切过失当中，可以说最严重的是这一条。这一条是属于行动，而它的根本呢，则是三毒烦恼。如果没有三毒烦恼，这个身与口啊，决定不会造恶业啊。那么由此可知，三毒是能造啊，身口气之是所造啊。啊，古大德教我们修行要从根本修，根本就是要转三途。为戒定慧，这是如来世尊教导我们的。三毒是烦恼的根，戒定慧是一切善法的根，这是善恶两个根本。所以从根本修，我们要知道根本说的是什么。根本从哪里下手？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的。根本的根本就是我执。我不能不破。破我执是真舍智慧，只要有我执存在啊，这个在整个佛法里面大家都晓得啊，我执不破，你不能入门呐。大小乘都不能入门。你看小乘出国须陀洹怎么证须陀洹的呢？断尽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才证须陀洹果啊。这小乘出国啊，大乘菩萨51个位次，初性位，初性位也是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见惑里面头一条身见，这个身见就是我执，这是我们不能不认清楚的。我们学佛学了多少年了，功夫不得力。天天还在生烦恼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你没有去真干吗天天读诵，天天讲解，天天研究讨论，不管用啊。 啊，这个是在信解里头打转转了、啊，没有去行，要行才能证。啊，你不行，你怎么能证？啊，所以真正肯行，这就是真实智慧。真实智慧呀，给我们带来两种殊胜的利益了。一个是开悟了，就智慧现前了。啊，无量寿经上讲的开化真实之际。啊，这一句话呢，实际上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教下所讲的大开圆解。你要放得下才行啊！这佛家讲的舍得了，你要把身见舍掉，见思烦恼舍掉，你才能得真实智慧，才能够得明心见性。啊，这是智慧成就的。第二个呢？你得真实之力，啊，真实之力我们讲是物质上的享受啊，不缺乏了，就圆满了。你得两种利益啊，佛慧二足尊呐，啊，这才有一点像佛啊。居利佛这个究竟佛虽然很远。但是你已经有这个样子了，你已经像了。如果见思烦恼断不掉，不像啊，你还是十足的凡夫啊！无论怎么样修行，你都出不了六道轮回。修得再好，也不过是人天福报而已。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你要不懂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这一生得不到结果。啊，人天福报不算是果。啊，这在佛法里说，讲五乘佛法，勉强说人天小果。实际上，佛法里面讲小果是阿罗汉跟辟支佛。超越六道轮回才算是真的有了结果了，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不算呐。啊，所以佛法了，真正佛法是三乘呐。啊，小乘是声闻，阿罗汉；中乘是圆觉，辟支佛。上乘是菩萨，是佛，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果报，啊，真实的果报，啊，都是由断见思烦恼开始，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把自私自利舍弃掉，那怎么行呢？啊，这是自己的障碍啊！这头一关很难破啊！这个关口破了之后，往后啊就顺利多了。啊，困难当然有，但是比这个困难来说呢？那是容易解决多了，所以只要你证得初信位的菩萨，或者是小乘须陀洹出口，你看佛在经上讲，你就有了学位了。啊，这在三不退里头，位不退，你决定不会退转六道走凡夫， 可是须陀洹跟促住菩萨都没有离开六道。但是他在六道里决定不堕凡夫，换一句话说，他决定不堕三恶道，这就真的得到保证了，决定不堕三恶道。为什么呢？不造，不再造三恶道的业，他只有往上提升，那提升有快慢不一样，有根力的，他提升的快，根性钝的，他提升的慢。决定不会下坠，那么现在我们如何来转，来做一个回转，佛法说真的是转业，不是灭业，为什么呢？无逆十恶业，业的性呢，是真如本性啊。如果这个业性灭掉了，那善的也没有了。所以佛法讲断、讲灭，都是一个形容词，不是真的断了，也不是真的灭了。是什么回事呢？转变了。转恶为善的，善性跟恶性是一个性的，不是两个性的，都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为什么会有善恶呢？就迷悟啊，悟的时候啊纯善，迷的时候啊纯恶，就这么回事情啊。但是本性上没有迷悟。本性上没有善恶，善恶是从迷悟上分的，这才重视转迷为悟的教学，整个佛法，无论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大乘、小乘，就是一个教你怎样转迷为悟，关键在此地。迷悟一转了，善恶当然转了，自自然然转恶为善了。不需要用力的，我们今天就是迷悟转不过来，所以转恶为善那么样的困难。那么晓得在功夫上讲，这个转变功夫上来讲，迷悟是根本。这个善恶是又是其次，是之末。从根本上下手，那就是转迷为悟。我们执着自己的根身，以为生活，执着自私自利，这是迷，这个不是悟。由于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才造十恶业。而十恶业里面最严重的，对自己伤害极其严重的念识，挑拨是非，斗乱念头，果报非常可怕，看你造作恶业的影响，你影响的越大， 影响的越深，罪业越重。你堕落在地狱的时间呢越长，你所受的疾苦啊。我们要细心观察，要时时反省，要常记圣人教诲，成人至善，决定不成就别人造恶。两舌是成就别人造恶，世尊在此地教导我们，若立两舌，即得五种不可坏法，不可举坏。何等为无呢？以德不坏身，无能害故。这就是不坏身的定义，没有能够伤害你的。为什么没有能伤害你呢？因为你无我。人有我才会受人伤害，无我就不受人伤害了。诸位读《金刚经》，看到《金刚经》上有一段小故事，忍辱仙人被割离王各界身体，这个故事详细的叙说是在《大涅槃经》里面，《金刚经》上只是提了一下，详细记载在《大涅槃经》。忍辱仙人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没有成佛的时候，在修菩萨道。他过去生中的事情，割离王，割离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呢，就暴君，是无道之君，割离就是残暴，无道是这个意思。将这个修行人在深山里面他看到他这个过往是到山上打猎带的有许多人呢里面也有一些宫女，这些宫女就遇到仙人围到旁边向他请教，仙人给他说法这个过往以后看到了非常生气说是你这个人不老实，调戏他的宫女立刻凌迟处死，凌迟是用刀割肉，一片一片的割，这是最残酷的刑罚。菩萨一丝毫怨恨的心都没有成就忍辱波罗蜜圆满之相菩萨不但不恨这个过往反而感激，为什么呢？通过这一次的试验，他知道他修的忍辱波罗蜜圆满了所以当时他发了一个愿，将来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度你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 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儒尊者，乔成儒就是从前的格列王。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受人别人一点侮辱啊，哎呀，就生气怀恨在心，念念不忘，这还得了吗？这种心态跟对方结下冤仇，冤仇怎么样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说这多痛苦啊！这个苦从哪来的？自作自受啊！你自己没有智慧，你执着这个身是我啊！人如仙人，为什么不痛苦呢？啊，割的时候他也不痛苦啊！什么原因？无我相啊！我们今天被人家刺了割了，为什么会痛苦了？有我啊！执着这个身是我，所以你就有痛苦啊！那不执着这个身是我啊，那他要割别人，你为什么不痛呢？因为你不执着那个身是我嘛。你要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你也没有痛苦啊。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从我执来的。所以佛讲凡夫的受有五种啊，苦乐忧喜。心有忧喜，身有苦乐。当你身没有苦乐的时候，心没有忧喜的时候，叫舍受。舍受是正常的，很可惜呢，你保持不住。你的时间很短。这个舍受要永远保持，那就叫禅定了，就叫三昧了。这五种受都是不正常的受啊，凡夫有啊，圣人没有啊。须陀洹以上的就没有了。我们在这个经论里面常常看到佛给我们讲，色界天人没有嗔恚，没有傲慢，他在逆境恶人也能够心平气和，所以他才能够超越欲界，才能够升到色界天呐。越往上面去烦恼习气越淡薄但是他的根没断，所以他出不了三界比不上须陀洹须陀洹觉悟了，知道这个不是身这个不是我什么是我呢？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这个话很难懂我常常用比喻说，我们今天的根身就像我们的身体上的一个细胞我们整个这个身体就像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觉悟的人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一个身所以他不会执着这个细胞生活，他知道全体生活佛给我们说出来了这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谁都会念，你们有证的了，你几时证得这个十方三世一证庄严呢？原来是自己。 啊，你证得这个境界呢，那就恭喜你了，你就化身菩萨了。啊，你证得化身，化身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肯定是自己，不是别人。啊，所以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没有了，你这才得不坏身，无能害故啊！你看看什么东西能够害虚空法界？啊，今天的原子弹也不能把虚空法界炸掉啊！啊，对虚空法界，它无能为力了。啊，这真的无能害了。啊，你得的这个身呢，就是佛家讲的，用比喻讲啊，金刚不坏身呐。啊，身如虚空啊。啊，用周杀戒啊，这个身体六根的作用，见闻觉知都周边法界。我们遇到佛法，要不能在这上做真功夫，不能得这个真实利益，我们岂不叫白学了？所以放弃这个肉身，你就得法身。你要不能放下这个肉身呢，你永远不能证法身。你能证法身，你就是法身菩萨。你不能证法身啊，你是六道凡夫。这个道理啊，总是要懂得，要认真去干。佛在这个地方教我们修十善，教我们断十恶。十善的反面是十恶，十恶决定不能做。十善呢，一定要修。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了。